声浪，月光下面纺车转，曾记得挥舞决头开荒地，披荆斩棘在南泥湾，小米香啊，盐水甜，边去养育了咱，曾记得盐水河边引战马，宝塔山下把兵连，曾记得军号阵阵上征途，东渡黄河把敌歼，歌唱延安精神代代传，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路，继续革命勇向前，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路，继续革命